第十一集，苏拉玛沦陷。阿克蒙德在指挥恶魔大军上阵杀敌前，亲自制定了传送门的修复方案，以便让萨格拉斯尽快降临艾泽拉斯。阿克蒙德采用了劳逸结合的指挥策略，让上层精灵法师们的工作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，这是马诺洛斯或是之前的萨维斯顾问都无法相比的。眼前施法了一天的上层精灵法师佩罗萨恩疲惫地回到自己房间休息，他和大部分同伴一样，都无法接受现在那个长着两条腿的怪物就是萨维斯顾问的事实。回想当初，虽然萨维斯总是会让他们深陷恐惧，可如今的这副模样却让佩罗萨恩噩梦连连。此时他刚想把头靠到枕头上休息，突然有声音在他耳边响起。 这么多的牺牲，这么多不必要的苦难，这样委屈自己真是为难你了，亲爱的佩罗萨恩。 萨维斯， 我以前是叫这个名字，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 您在这里做什么？ 我知道你野心很大，佩罗萨恩，我知道你的梦想，还有你为实现梦想付出的努力。 是，但很多人全都不理解我做出的贡献，甚至就连女王和阿克蒙德也一样。 我之所以把你逼得那么紧，是因为我看出你潜力非凡，我的朋友。 我很荣幸。 不，应该感到荣幸的是我，亲爱的佩罗萨恩。我现在来找你，也是希望能够更加荣幸。 我不明白，大人。 要不要喝点酒？这是我从女王的地窖里偷来的，记得要保守秘密。 这肯定会把瓦罗森队长吓坏的。 他不是我们的人，不用管他，喝吧。 啊，太美味了。 在你理应得到的犒赏当中，这只是其中之一。他也在注视着你，佩罗萨恩。 他？你是说？ 无论相隔多远，万物都在他睿智目光的注视之下，可有一些人会得到更多关注，主人将会对他们委以重任。 太让我惊讶了，大人。 在敌人眼中，萨格拉斯就是死神的化身，可是对那些忠心的仆从，他会无限仁慈。是他帮助我起死回生，不仅赋予了我第二次生命，还让我在他身边担任要职。至于你，佩洛萨恩，我的朋友，啊不，还太早了点儿。不过他说，我必须找到那些可用之才，也许我能，是的。但要想担当如此重任，一个人必须既有力量又有决心，想必你肯定有决心吧，我的朋友佩罗萨恩。 不管您有力量还是决心，我全都有，只要能得到女王和萨格拉斯大人的重用，无论要我付出多大的代价，我都愿意。请赐予我机会，让我成为有用之才吧，拜托了。 这将会是一条艰难的道路，亲爱的佩洛萨恩。不过你将在上层精灵中迅速崛起，直接听从我的指挥。所有见到你的人都会看出你得到了军团之主的庇护，你将具备超过从前10倍甚至更大的力量。 你的族人会对你羡慕不已，你将会成为第一位加入我的勇士。 遵命，我定当竭尽所能，萨维斯顾问，请不要抛下我，我发誓，我真的是可用之才，请赐予我力量吧。 好，亲爱的佩罗萨恩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必定能成为主人最信任的仆从，就像我一样。 必定。 你的世界不再会是从前的样子，它会变得更加美好。 那就请您快快动手吧，萨维斯大人，把我变成您那样，让神灵赐福于我，让我成为更完美的仆从，我绝不会让您失望。 如你所愿，会有些疼，但你必须撑过去。 萨维斯退后一步，身躯变得很大，几乎占满了佩罗萨恩的整个视野，眼中的红色条纹也在疯狂地闪着光。萨维斯将他的双手高高举起，可在法术生效的一瞬间，佩罗萨恩还是没能忍住，尖叫了起来。他感到他的皮肉像是被人一块一块地从骨头上剥离，剧痛超出了他的想象。他满眼泪水，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，只是呻吟着，期盼着痛苦能快点结束。 这不是我想要的！啊！ 不行，我不能停止，我们现在必须完成。 然而，佩罗萨恩的尖叫声越来越响，令听者闻之战栗。他的身体遭到了严重扭曲，再也不是原本的模样，任由萨维斯凭着自己的心意改变。尖叫声变成了啜泣声，萨特却丝毫不为所动，继续释放着黑暗法术，无论那声音多么撕心裂肺。 喊吧，把痛苦和愤怒全都喊出来，反正在这房间外面的任何人都听不见，你想怎么喊都行，就像我当初那样，为了萨格拉斯的荣耀，区区痛苦又算得了什么？ 暗夜精灵大军认为燃烧军团的恶魔肯定会在途中停止追击，不会无休止地一直追下去，到时候自己就可以返回苏拉玛，至少能重整军队，重新挡住敌人。就算所有领土都已沦陷，黑鸦堡垒也会是最后一处庇护圣所。然而他们全都想错了，罗宁跟克拉苏斯最先意识到，比拉文凯斯和任何暗夜精灵都更早地看出了原因。邪恶的阿克蒙德此番是志在必得，要将他们逼到无路可退的境地。暗夜精灵徒劳地阻止着苏拉玛城的溃败，然后他们最后的希望黑鸦堡垒根本容不下城中的所有民众，更何况还有拉文凯斯集结的那支大军，甚至他们连逃进城堡的时间都没有。 阿克蒙德是不会让我们有时间喘息的， 就算恶魔全都死光，他也不会停止追击，但在那之前，先死光的肯定是我们。 真没想到黑鸦堡垒这么没用，但即使伤亡惨重，我们的军队仍然庞大，如果我们躲进黑鸦堡垒坐以待毙，留在外面的人肯定都会被恶魔消灭，而里面的也会被活活饿死。 大人，一场围攻战而已，我们肯定能熬得过去。 不，伊利丹，年轻人，倘若换作其他人还有可能，可那群魔鬼才不会打累了就走，他们会把周围的一切全都消灭，等着我们被耗死在这儿。我才不会让我们死得这么憋屈。 拉文凯斯说完，带领部队继续浴血奋战，但不到一天的时间，他们就放弃了苏拉玛城。恶魔过境之处只剩下一片废墟，参天大树纷纷折断，墙垣壁垒也被轰击得尽数倒塌。 燃烧军团一边无情地毁灭苏拉玛城，一边追击着溃逃的精灵大军，仿佛没有一名恶魔士兵会感到劳累。到目前为止，在这场撤退逃亡中，唯一能让精灵们松口气的就是敌人的空中攻势渐渐减弱，因为艾瑞达术士们由于不停地疯狂施法，他们的法力快要耗尽，地狱火也不再像先前那样疯狂进攻，至少不会再像雨点那样从天而降。天色由白天进入黑夜，又由黑夜进入白天，暗夜精灵大军还在向后撤退。在大军之中，经常会有骑士在夜刃豹的背上沉沉睡去，惹得步兵们羡慕不已。许多身强力壮的战士们主动扶着步履踉跄的同伴。更糟糕的是，难民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，他们又不像训练有素的士兵那样听从指挥，善于行军。世代以来的和平岁月早就让他们忘记了战争为何物，更何况是应对这样的灾难。大军很快便被这群平民百姓拖慢了阵脚。人群中，罗宁一言不发，过度的释放魔法让他疲惫得几乎要晕倒。克拉苏斯好像没有罗宁这般疲惫，但他在思考着什么。布洛克斯倒是精力充沛，提着他巨大的神木战斧东张西望。警卫队长加罗的影哥不停穿梭在人群中，尽力维护着秩序。 哎，跟着走啊，别停在当中，跟着往前走。 这样下去可不妙，现在是士兵和平民混在了一起，这样不仅难以保护平民，而且部队更加难以在第一时间执行命令了，岂不是正中阿克蒙德的下怀？ 可是我们又能怎么做呢？ 这个时候就看兽人的吧。大家听我指挥，看我手里的斧头，不，看我的手势，继续往前走，不要停。说你呢，就是你，快点跟上往前跑。你，这位士兵，你不要退后，去帮助其他人。那位女士，你带着你孩子跟紧这位手握弓箭的战士，你跟着那位士兵，对，排成并排的三队往前走，就是这样。 这位兽人曾经应该是部落里负责放牧的，感觉他正在放羊，你觉得呢，克拉苏斯？ 但这群羊确实变得有秩序了，不再是乱作一团待宰的羔羊了。我们快走吧，燃烧军团越来越近了，我仿佛能听到阿克蒙德的呼吸声了。银哥队长，那座山峰有名字吗？ 有名字的，克拉苏斯大师，那里是海加尔山。